上一个实验。哎呦我的天，傻不拉几心甘情愿，笑笑爱一天就够我开心一百年。谁模糊我的视线，一个小针灸我心田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